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春节假期刚过，中国即将进入全国两会时间。此次全国两会上，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将首次亮相。日前，国办印发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意见重点围绕脱贫政策、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七个社会高度关注的领域部署相关工作。科技部消息，过去五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2017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第20位升至第17位。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通知，提出汽车生产企业应建立动力蓄电池回收渠道，负责回收新能源汽车使用及报废后产生的废旧动力蓄电池的。近日，上海警方在网吧推行智慧识别扫码认证，消费者自助扫一扫身份证就能开卡上网，下一步这项技术将在全市推广。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未在当年税前扣除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3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保监会下发9张行政处罚决定书，罚单直指车险乱象，涉及人保财险、太平财险、太平洋财险、平安财险4家财险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在今天的 NBA 赛场上，克利夫兰骑士在主场迎战布鲁克林篮网队，骑士队的拉拉队员在比赛间隙用蔡依林的舞娘做伴奏跳起了舞蹈，身穿着旗袍，满满的都是中国味儿。可以说这是一场音乐与体育的美妙对话，也在说明华语流行音乐也更多的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和认可。有些歌曲很多年不听，偶然之间听到旋律很熟悉很陈旧，但依然会觉得它可以主导流行乐坛。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蔡依林《舞娘》。

而白白荒废了当下。与其抱怨，与其控诉，不如脚踏实地，用行动改变环境。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把握当下。人生一世，时间是有限的，格局越大的人，越不会在糟糕的人事物中纠缠。 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喉咙。

间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时晴，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就分类健全人才评价标准、改进和创新人才评价方式等工作提出具体意见。根据目前原油价格变化率水平测算，预计今晚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将迎来两连跌，每升降幅幅度约为0.15元。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等得票排名前26的项目入围2017年度中评。世界拳击理事会在美国洛杉矶授予中国拳击选手邹世宁最高成就荣誉奖，同时他也荣获世界拳击理事会和平与和谐大使称号。基本养老保险去年底覆盖超过9亿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13连调，1亿多退休人员受益。春节假期过后，各地中小学陆续重返校园，新学期多地在开学季推出政策礼包，如浙江和黑龙江都在近期明确规定中小学生早晨到校时间往后推迟。北京平谷852路大站快车开通，标志着高峰时段市民往返平谷城区和北京城区的通勤时间进一步缩短，如没有特殊情况，平谷城区到东直门公交枢纽的时间为70分钟左右，比过去至少节省20分钟。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当地时间3月4号在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在今年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9部电影中，仅2部影片票房过亿。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听袁惟仁弹吉他，这首歌的来历很特别，是袁惟仁本人在网页的搜索栏里打上自己的名字，看到了这首词，觉得很有趣，很符合 SHE 这个组合一直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推荐给了公司，让 SHE 唱。这首歌的作者张显军伟也正是袁惟仁当年的邻居，他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原因就是袁惟仁搬到了他家楼下，激发了他对音乐的乐趣。虽然很艰苦，可他还是努力着，这些都可以从歌词中发现。 1980年9月14日，他从妈妈的肚子跑出来 ，X 带着害羞的表情来到这世界上，不然现在的他不会这么闷，这么闷，有够闷，有够超级的闷骚。从小他就住在市林区外双溪的山腰上，那里的公车其实不止2辆好吗？只是等公车半小时、1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这才会让人觉得很慌张。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一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好地方。好歹袁惟仁跟大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下。

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 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常，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真正有大格局的人非常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会心无旁骛地朝着目标前进。越是这样的人，越不会和烂人烂事纠缠，不因旁人的看法患得患失，不因现实的流言蜚语纠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专心致志，才能收获真正丰盈充沛的人生。真正聪明的人会懂得为自己修篱种菊，任世事浮华沧桑，我自从容。 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